五人死亡的槍擊案，兩名涉案人士被捕。警方在槍擊案發生之後第二日上午採取大規模搜捕行動，全副武裝的警員進入兩座建築物搜查，有兩人在鄰近維也納的聖波爾坦市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10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北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四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暴龙哥嘅歌声实在太温暖啦！ 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这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My only one。 因为单演剧集的关系，已经两年没有推出过新作品的暴龙哥录制了这首剧集主题曲。不过在这部剧里面，他不是暴龙哥，他是暖男爸爸。 My only one My only。 今个星期新入榜第十八位，郑中基 My only on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大家认识我可能都是由看电视开始。看了这么多年电视，香港终于在今年的12月1日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如果你还用旧的模拟电视，到时就看不到的了。怎知自己是不是还在看模拟制式的电视呢？最简单直接就是看港台电视那阵，望下右上角的标志，有没有看到好小个 A 字呢？如果有，就要快点加返部机顶盒，或者买过部电视啦。不知点做，可以问下啲后生。有钱银问题，关爱基金会有资助。热线电话2922-9230。 逢星期二晚10至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敏感时刻， 时间嚟到啊，11月3日晚上咧10:08，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冇错，又系我 Niu Niu 同我咧喺同大家见面嘅日子，又系我哋嘅 Happy Tuesday。 系 Niu Niu 好，所有听众们好， 大家好，最开心我就逢星期二可以翻工噶啦， 系啦，礼拜二晚系好放松嘅一日啦，敏感时刻俾大家。 系希望大家咧就同我哋大家一齐心机旁边过一个愉快嘅两个小时啦，咁啦。我发觉咧，我最近咧。原来咧，我就好多朋友咧，我识咗好耐咧，我咧就其实唔 系 好清楚佢哋做咩职业嘅，有啲朋友系啊，因为我又唔系成日八卦问人嘢嘅人啦，佢哋平时唔讲开我就冇理啦。咁我最近又问咗几个女仔朋友，我话其实你哋老公系做咩行业嘅咧？咁跟住佢哋讲咗俾我听之后咧，我觉得咦好得意，有啲行业系我冇接触过，听都冇听过嘅、即系呢个世界上系有呢啲行业系我冇接触过啦。咁我就即刻话。咁你老公可唔可以上嚟呢有情牌做嘉宾佢老公话我唔识讲嘢梗唔得㗎我拍手唔得啦咁结果俾我哀咗之后呢就已经安排咗好多嘉宾呢陆续会上嚟做呢有情牌嘅嘉宾啦。咁有啲行业呢就真係大家我冇接触过啦可能有啲朋友有啦。咁我觉得啊都好想知道佢哋系做系点样㗎嘛个行业。 例如有啲乜嘢嘅行业原来我哋系唔知道系存在嘅。 我想卖个关子唔讲字都唔系唔存在系我哋冇接触过啫。例如我讲一个啦例如有个朋友个老公呢话你老公做咩㗎嘛。我老公做拆楼㗎。哇、啊！拆楼 系咯，搵锤仔啊，搵部机 系啦。 点样 拆楼咧？就睇戏咁样炸咗佢咧。咁所以我就啊，又安排佢会迟啲会上嚟做呢个《Niu Niu 有情牌》嘉宾啦。因为其实我谂《Niu Niu 有情牌》嘅嘉宾咧，我都成日都拗爆头嘅，因为我想搵多啲大家系唔同嘅行业啦。咁我哋或者可以接触到或者听学多啲嘢喺人哋嘅故事度，对我哋自己又增进啊嘛。系因为我觉得就算与我冇关嘅行业，但我觉得大家听多啲。都可以增進你每個人的知識啊嘛，係咯，咁啊瞭解多啲人哋嘅故仔，都可能對自己有啲啟發嘅，我覺得。 我身邊都有一啲嘅職業嘅朋友咧，我都係佢就算解釋完俾我聽，我都唔知佢做緊啲乜嘢。 係 係啊， 有咩咁困難？ 有一個朋友同我講，佢就話我係幫一啲日本嘅公司去買一啲電子零件嘅。 哦， 哇，即係乜嘢電子零件？ 呢啲咪即係 trading 啦，做。 佢話當我係 sales 啦咁。我都唔明佢做乜嘅，跟住我话：咁你真系买咩零件啊？ 吓，唔见得人嘅唔讲得，但系你唔明， 系啦，就系我唔明啊！即系佢就话，佢就话咧，即系嗰啲系我都唔知点形容俾你听啊。总之有啲零件就要sell 俾唔同嘅厂啦，咁讲。哦，咁即系咩零件啫？你都讲唔出。跟住佢就话，最要摆落去某啲地方嘅零件啊。我帮你摆落电话，摆落去计数机，摆落去边度，你都可以讲一次，讲下俾我听系咩嚟噶。 系啊，点解佢唔讲咧？ 佢佢哋唔知道究竟系讲啲乜嘢个零件，即系可能佢只系知道个零件叫咩名。 佢唔知道我嚟做乜， 佢都可能知道，但系可能嗰个零件摆喺好多唔同嘅地方，佢、 哦、 唔知点样形容旧嘢系点样摆。系啦，佢话：，你当我 系 sales 啦，我话俾你听，我系一个 sales 啦，咁 讲。 咁我咁你梯台系咩啊？高级嘅宣传人员。 系啊，因为我发觉真系你睇唔同嘅朋友嘅故仔，同佢哋唔同人倾偈咧，真系学到好多嘢嘅。因为我觉得人咧要不停向前行啊，每一日都要吸收新嘅知识，先可以令自己唔好停喺度，唔好固步自封，先会可以进步咯。 系啊， 系啊，虽然同自己嘅领域或者同自己冇关系，但我觉得知多啲系冇坏咯。 又或者咧，可能系佢哋反而佢哋嘅眼阔系可能系阔过我哋好多。 系啊， 就正如头先我所讲嗰个工种啦，我听佢讲，我以为佢买之后可以买。一间嘅公司，因为你谂下一啲嘅当系计数机机啊，仲有几多系真系生产计数计数机计数机先？ 系啦，而家手机都有计数机啦。 系啦，咁跟住原来我听佢讲，佢唔系嘅，呢个日资公司系要委派佢哋周围飞，又要飞大陆啊，飞台湾啊，韩国啊，又会喺香港都会有一个嘅公司喺度。我先知吓，原来咁大规模噶，即系原来佢哋要咁周围飞，所以其实可能佢哋眼界阔过我哋。 系， 所以呢个游程牌介绍嘅朋友就非常之 系啊，所以我真系想揾韩国业啊嘛。咁我有一个朋友话：，做咩你唔约我啊？约得咁多人都冇我份嘅，点解咁？我话吓，咁你做公关咁，公关我约过噶啦嘛。咁之前有 Francis 醒啦，咁我话：，我同佢个公关唔同噶嘛。咁我咁又系好啦，我又安排你啦。咁因为佢系做商场嘅公关，同 Francis 做啲国际品牌或者同娱乐圈占嘅比例多啲嘅公关又唔同嘅。咁我好啦，我又安排你上嚟倾下，睇下你做一啲大商场嘅公关又会系面对。啲咩困难啊？咁即系从人哋呢啲面对个困难或者人哋嘅 點樣去處理一啲逆境嘅事情嘅時候，我哋都可以有好多學嘢學到，有啟發咯。我覺得 即係原來公關都有分好多，頭先你所講 有啲做 corporate， 啲做大公司、國際公司嘅公關又唔同啦。 係啊，有啲又可能真係只係保護自己個公司嘅形象，係咪宣傳自己公司形象 啊？ 又第二樣。係 因為我做呢有情牌嘅時候，我就成日想唔好淨係同娛樂圈有關，因為我哋個圈子好窄，我嚟嚟去都係娛樂圈，咁我可能擴闊啲啦。咁啱我又識好多好多朋友。咁啲朋友又識好多好多朋友，咁我成日又好多好多呢啲無謂聚會，亦識咗好多好多人，咁啊正啱啦，就趁呢啲機會咧，我就寓工作於娛樂啦，就約啲朋友唔同工種嘅朋友上嚟咧，用情牌同大家見面咯。 快將一千歲擦過身邊萬人，怎麼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从生死间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从翻滚的洪流拥紧谁人都总跌进奈何，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刻吐露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短？谁根本已经轮回？历史的推进，我也亲身看见，世事如生命，永远兜转不变。曾穿锦衣华袍，一起荣华，他早消失了吗？曾于深山地静一起挨穷的他，已转西坡，和平完战争。年华仍似泥沙，难刻痛到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远？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种回暖，沿着各种故事，求不记得算，期待不会死，偏不敢爱，因不爱别离，难受得要死。可否一刹早识穿你，前做百世亦是你。如果得老天成全，唯一情人不再走远。离开总有归来时，再来过千世都始终眷恋。余生一次的轮回，跨千里诞生，我不知路远，仍为你走向前，这恋爱未会断。共你在时光中牵圈， 佢系陈建安，啱啱听过嘅系《时光边缘的人》。 咁啊，翻翻嚟敏感时刻啦。 冇错， 头先就讲咗一啲好特别嘅工种啦。 系啊，咁我又想问下你啊，莫莉，你个英文名系边个帮你改噶？英文名比较少人用啊，系咯， 冇人用，直情系。 系咯， 但系我好想啊，阵间先打个岔讲，原来 Instagram 入面有好多人都会 tag 我噶喎。 哦，系咩？点解就因为你个名啊？ 系啊，成日 tag 错咗我啦。咁一阵间先讲。咁讲咗我个名先，我都讲咗几次嘅，就系、是、因为咧嗰阵时，咁我不嬲英文唔系咁叻啦。咁嗰阵时同埋一个即系纯粹嘅村妹咁样嘅，一出嚟嘅时候有好多嘢都唔识噶。啱啱翻工嘅时候， 你唔系喺学校改嘅，即系好大个先改 嘅。系啊，我真系出咗嚟。 你细个系冇英文名嘅，完全 系啊，都有嘅，但系都唔会用嗰啲嚟嘅，即系我都叫屋企人嗌翻我彭咏仪咁样嘅。咁跟住咧，有一次就好细个，十几岁，就有人就哇出醒去到港岛区，对我嚟讲系冇可能嘅事嚟噶。 新界去港岛就出醒， 系啊，冇可能嘅事嘅。跟住之后咧就我以前嘅师傅啦，师威同娜娜林。咁跟住之后就话哇呢、這个咧就叫法式焦糖炖蛋，就叫 crème。 跟住之后好啦，你跟住就好啦，讲哦好啦咁啊，几好食哦咁啊，佢翻到嚟开咪咯，佢就话喂，今个礼拜带你去食咗一样嘢，咁系乜嘢啊？即系我哋就会有一个环节系专系咁样带我去唔同嘅地方咁样一啲新鲜嘅嘢。跟住话 cream 茉莉，跟住话乜嘢 cream 茉莉啊？你又叫茉莉啦？自此之后就叫茉莉啦。 就 cream 茉莉变咗茉莉， 系啊， 都几好笑喎。 系哦，所以就变咗呢个名。 系啦，呢个名冇乜人用噶，系啦，好少听到啦。 我以为系，咁系真系。难读，即系可能好多听众们都唔知道，所以我会叫大家嗌翻我做阿姨嘅，即系有啲 artist 都会嗌我做阿姨嘅。咁我绝对明白，同埋我都觉得呢个好似亲切啲，嗌我做阿姨，或者彭咏仪。咁、 哦、 但系 Instagram 方面咧，我就成日见到咧，耐唔耐就有啲人 tag 我， 系 唔 识嘅， 系 tag 亲我啲都系外国人嚟嘅。 哦， 原来有一只唔知道黑色灰色嘅猫啦，定系佢哋有啲猫咧，佢会 tag 佢做茉莉嘅，跟住就成日 tag 咗我咯。 哦，你有冇 find out？为什么那只猫叫茉莉啊？定是一只猫种来的？ 我唔知系咪猫种，应该唔系猫种嚟噶，我都唔知点解佢咁。 你有冇查过你个名字有冇咩特别意思啊？ 冇啊， 冇啊， 冇啊，因为其实呢个名系真系作出嚟噶，即系嗰时系 自己作出，因为 blue 系啦 ，blue 系 B 噶嘛，你变咗墨嘅， 系 啊, 啊，所以就特登拣呃咗呢个名咁样啫，所以系真系我都知道系冇，唔需要查。 咁都 几 得意啊，系咯、 啊，系 啊, 啊， 但可能系有解释噶呢个字。 如果知嘅话，听众们、啊、不如你哋就 send message 新 闻 嘅时候我哋抄下，睇下、 啊啊、 有冇。因为点解我咁样问你？因为最近我个朋友咧，有对朋友咧就生咗 B B 啊，咁佢哋话我英文差啊，佢哋即系佢哋英文差，中文名就一定长辈改啦，叫我帮佢哋谂英文名咁、啊，咁、我就喺度谂啊死啦，帮人谂名好大责任噶嘛，你叫一世噶，同埋你知中国人谂英文名咧，你要衬翻中国人啲姓，有阵时好难配落去噶嘛，咁、 啊、 你茉莉 pen 都几好听啊，系咪？ 系 攞茉莉 pen 都几好笑，系咯，咁我觉得名又要有响音先好噶嘛， 又或者有啲人。可能会将佢想变做中文名嘅译音，即系譬如叫彭咏琪咁计啦，嗰个叫 Vicky 啦，系啦，喂咁样噶嘛， 系，因为我觉得好大责任啊，我应该你个小朋友怪我一世，咁我点算啊？咁我又上网咧做咗啲 research， 咁去揾下啲名啦，咁我又喺度同大家分享下，几好笑嘅。跟、住原来外国咧就做咗一个调查，就最受欢迎嘅男仔女仔名，因为每啲年份啊或者每啲世纪都有啲唔同噶嘛。咁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咧啲人最中意嘅男女英文名系咩？喺外国 呢个系今年啊， 系啊，今年啦，二 零二零年。我估 Chris， 我讲女仔先啦， 女仔 系啊，第十位啊，女仔唔系啊，女仔第十位系叫 Mia， M I A 啊。 是多人叫 Mia 是啊 ，Mia 都开始多人叫，媽媽因为以前都不算好多嘅。咁外国影星有 Mia Farrow 啊、米亚花露啊，即系都有人叫嘅呢啲名字，都唔系一啲新嘅名啦。佢、话原来拉丁语里边咧 ，Mi 咧 ，Mia 咧就系、是、有 my 啊 ，my 我的咁嘅意思啊。系啊， 咁几得意，唔知同埋我觉得 Mia 呢个名咧，其实早几年已经 hit 咗，好多人都叫 Mia， 系 多咗嘅。 因为 Mia 简单易叫嘛， 啊、 又字又少嘛。咁、 啊、 另外第九位咧，呢、這个就比较冷门少少嘅名嚟嘅，叫做 Amelia， 哦 ，A M E L I A， 系啦。佢話就係中世紀嘅名嘅，咁係 Amelia 同 Amelia 咧，即係 E 字頭同 A 字頭嘅組合而成嘅，就叫做 Amelia 啦咁咯。咁係就拉丁語裏邊咧代表努力咁嘅意思，係、 哦、 但係呢啲咧，我覺得 Amelia 咧呢啲其實我哋中國人有時發音難嘅， 係 等於我個名咧 Nelson， 好多中國人發音都唔。 發唔到噶，佢就會 Nelson 變咗純噶。 係， 所以點解啲人，所以啲人叫客叫咗 Nelson 咁解咯，係啊。咁另外第八位啦，叫做 Alaya 係啊 ，A A L I Y A H 都係 A 字頭喎。 係啊。阿拉呀，但嗱呢啲名字就是我哋中國人好少會用啦、嗯，外國人就可能普遍會多啲咯。佢、嗯、話又是阿拉伯字嚟噶，呢、這個阿拉呀嘅名嘅起源、嗯、就有尊貴同崇高嘅意思咁解嘅。 哦，係咪佢呢排呢個世紀或者呢幾年興翻叫阿拉伯嘅嘢咧？ 唔知喎、啊，你唔覺得啲名咧係一水水嘅咩？ 係噶，水水之前有 Mary 啊 ，Christine 啊， 即係我哋好幾十年前嗰啲 Mary 啊、Jane 啊、Janet 啊，嗰啲阿 John 啊、Peter 嗰啲，而家大家嗰啲名好靚噶嘛。 系啊， 有啲人直情作啲名字自己作噶嘛， 系啊， 系咯。咁另外第七位啦，叫做 Aria， 又系 A 字， 有呢啲难读嘅 A R I A 啊， 系 系。佢话 Aria 喺意大利咧就解空气，喺希伯来文咧就解上帝嘅狮子，有旋律嘅意思。咁 Aria 其实喺意大利比较普遍嘅 A 字，我记得有餐厅都好似叫呢啲名嘅。 系 第六位咧，嗱呢个大家都识噶啦，呢个就叫做。第六位受歡迎咧就係 Isabella。 哦，呢個多人叫。 係啊，佢話 Isabella 喺希伯來文裏邊咧就意思為獻給上帝，所以話佢話所以咧有歷史以嚟咧好多皇室人員都叫 Isabella 嘅咁咯。但我覺得 Isabella 其實呢個名都好普遍啊。 但我覺得好高貴喎，叫呢個名嘅人係啊。但通常呢啲名咧改完之後咧，最後尾好似 Nelson 咁啊 ，Nelson 變咗 Bella 嚟，阿 Bella Isabella， 因為其實都難讀嘅 Isabella， 佢個中文人去發音， 係啊係啊，尤其是你叫老人家去背唔到咁多音， 係啊。嗱第五位叫咩咧？叫 Ava。 Ava 系啦 ，A V A， 因为有段時間有啲人好興叫 Eva， 係啊 ，Ava 都多嘅，係啊 ，Ava 我都識多朋友叫 Ava 嘅，係咯。跟住第四位呢個都普通噶，叫 Emma。 哦 ，Emma 系啦 ，Emma Emma， 咁呢啲名字我觉得都系易读嘅名咯。 Emma 好典型外国女仔名， 系啊，但其实你觉得嗱，有啲人嗰啲好巧口又惨手嘅名啊，定系呢啲易读嘅名好啦？ 我会觉得梗系易读啦，因为你啱啱新识一个朋友嘅时候，你都系希望人哋记得你个名噶嘛。 系，但系你个名字特别咪会又会记得咯。 但系你谂下，我哋叫 Filifala 咁，边度人记得你个名叫 Filifala？ 我点会唔记得吓 Filifala Pen 咁啊？系啊。喂，有啲人真係攞啲普通字㗎喎，譬如我叫 beautiful pen 咁都得㗎嘛。 即係如果嗰個字係容易我哋經常性聽到嘅、啊、即係譬如 beautiful 呢啲咁我就覺得譬如我哋有同事叫 bear 咁。 係囉呢啲就係囉。 係呢啲就係 一隻 bear 咋嘛。 係啦呢啲咁我就會易記。 係囉。 但你突然間叫 filifala。 咁唔會 filifala， 你要似娃娃 pen 都得 㗎。所以我就話有分囉。即係你特別得嚟你可以特別，但你特別得唔該係多啲人係平時都會讀到嘅名。 係。 但你读一啲平时唔系成日读嘅，你就唔好改呢啲名，唔会人记得你。 因为有啲字大家系好难发音嘅，系、咯。第三位知唔知系咩啊？ 第三位女仔， 系啊，呢、這个名字就可能真系少、 Suki、 少听啲啦。 Suki、 你唔好谂啲咁大佬啦，不过咁多名字你又好难估得中嘅。 系 呢、這个第三位叫 Riley 啊、 哦、 ，R I L E Y 啊， 系。 佢呢個名字其實我覺得男仔都用得， 呢個中性啲。 係啊，我覺得可以中性少少，呢個男仔都用得。第三位原來係 Riley 喎。 嗯。 跟住第二位咧，呢個就好普通啦 ，Olivia。 啊，係。呢個名都係靚名，我成日覺得。 佢話 Olivia 喺拉丁文咧就解橄欖樹嘅， 嗯， 或者亦都有和平呢個象徵嘅。 係。 Olivia 嗰啲橄欖樹。有人我冲哪啲啦嗰啲啊，第一位咧呢、這个又系普通名嚟噶 ，Sophia 啊， 系啦， 呢、這个名好日本 feel， 因为有一个品牌， 因为 Sophia 嗰个叫 Sophina， 诶呢、這个 Sophia 希腊文系代表智慧咁嘅意思啊，所以喺欧洲皇室咧好多欧洲皇室人员会用嘅。 哦，我介绍一个英文名俾你女仔嘅 咩啊 ？Aka Aka 赵慧珊，而家听下佢嘅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三宗本地感染，当中一宗源头感染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36岁，住喺铜锣湾仁和悦大厦，同佢喺中环中心一起玩过 pair 牌嘅10个朋友要送往检疫中心。另外两名新增患者同梅窝海景度假乐园群组有关，整个群组至今有5人确诊，2人初步确诊，有90名密切接触者要送入检疫中心。涉及呢个群组嘅一名24岁新增患者，传播期内曾经到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青衣分校上堂，学校要暂时关闭同大清洗，会向同学派发样本樽。其余6宗属于输入个案，分别系由美国、英国、菲律宾同印尼抵港嘅人士。早前一名確診新型肺炎42歲等候遣返的中國籍女子，據港在上個月28日警方和入境處一次掃黃行動之中被拘捕。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警方仍然追查和這名患者在酒店內接觸過的人士，之前追蹤到的緊密接觸者包括一些被捕人士、拘留所人士和工作人員。张竹君话：警方初步调查估计，患者在潜伏期内接触过几十人，预计未必容易找到他们。他又呼吁接触过这名患者的人，不论是不是顾客，都应该主动提医生或者是做病毒检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特区政府官员晚上从深圳飞抵北京，车队驶入入住的钓鱼台国宾馆。預料特區官員聽日起1連3日會見4至6個部委，星期五晚轉往廣州，星期六在當地和深圳分別和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的官員會面。奧地利警方繼續調查首都維也納導致包括一名槍手在內共5人死亡的槍擊案，2名涉案人士被捕。警方在槍擊案發生之後第二日上午採取大規模搜捕行動，全副武裝的警員進入2座建築物搜查，有2人在鄰近維也納的聖波爾坦市被捕。案發在當地星期一晚，警方說多於1名槍手在市中心一間猶太會堂附近6個地點向途人亂槍掃射，至少2男2女平民死亡，超過10人受傷，主要是槍傷和角傷。警員擊斃1名槍手，當局指這名20歲男子去年4月因為試圖到敘利亞加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殘餘勢力，被判監22個月，但是因為年輕，同年12月獲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7251點，升32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343點，升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4.6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4，人民幣6.68，英磅對美元1.301，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6.81美元，賣出1907.33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1-2陣微雨。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氣温介乎21至25度，吹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1-2日大致天晴同乾燥，星期四風勢較大，星期五日間氣温稍為回升。 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CIBS Rebroadcast， 佢系 Emma， Let's go on air， 佢系非洲裔香港人，佢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比亚法拉一个被遗忘嘅故事。 Your idea, your voice，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发声就是发光，香港理想。 妈咪，我可不可以恋爱啊？ 你够18岁未？ 够。 咁你有冇证书啊？ 有。 你有冇接受过训练？ 都有、啊。 咁你就可以同搬土机、推土机、压实机恋爱啦。 吓、啊，点解我要同啲机械恋爱啊？ 阿女啊，而家搵嘢做好难噶啦，你一定要爱上你嘅工作，爱上你嗰啲搵食工具，咁先可以长久噶嘛。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大家开工时就安全又愉快。我系 Bella 林永彤。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喵喵， 茉莉， 敏感时刻。 十点半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咁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讲紧啦。2020年咧，网上咧，外国咧一个投票最受欢迎嘅男女嘅名嘅。咁、我发觉都有啲新嘅陌生啲嘅字出现嘅。系啦，头先数咗10个女仔嘅名啦。 系。 咁跟住数下10个最受欢迎嘅男仔嘅名啦。 好啊。 第十位我觉得几好嘅，呢、這个名叫做 Mateo 啊。 哇！又喺呢啲好难读嘅名嘅。 Mateo， 佢话其实咧就系、是、西班牙话中嘅 Matthew 嘅意思 ，Matthew 即系英文嘅 Matthew 咁转过嚟噶。 咁做咩我唔叫 Matthew？ 咁 Matthew 咁普通，Mateo 系咪咁西班牙话啊嘛？ 系 咯。Mateo 我觉得起码特别啲啊，同 Matthew 冇咁普遍啊嘛。 咁啊，又去翻欧美啊嗰啲嘅时候，又开始感觉上 唔系因为有阵时我哋中国人改咗英文名咧，唔系个个识读啊。你等于好似Janet， 你点读啊 ？Janet。 其实应该是 Janet 喎， 系咩？ 系啊 ，Janet Jackson 唔系 Janet Jackson 咯，呢啲系中国人嘅读音错咗咯。 哦， 系啊，应该系读 Janet 咁咯，系啊，唔系读 Janet 咯，系啊，中国人嘅拼音系错咗咯。其实系譬如 Janet Jackson 唔系 Janet， 唔系 Janet Jackson， 系啦。 Janet Jackson 即刻个名又。好似好新鮮， 唔係因為外國人係讀 Janet Jackson， 同埋好聽咗再更加， 即係、其實大家有時誤會咗啲發音咯。 嗯， 嗱第九位我覺得都特別嘅呢個名，男仔嚟講叫 Caden 啊 ，Caden 係啦， 呢、這個就好似特別得嚟耳記或者耳讀， 佢話喺拉丁文嗰度有朋友或者伴侶嘅意思嘅，咁、我覺得 Caden 都特別啦 ，Caden 好 係啦，變咗小人叫啊嘛， 唔使成日嗌 Jordan。 其實如果我幫仔女改名，我都會揀啲特別有耳讀嘅名咯，但最緊要要配翻中國人嘅姓啊，你 Caden 夾啲咩姓好聽咧，咁都好重要噶。 Caden， 因為中國人啲姓會好聽 ，Caden 關係咯，因為中國有時。啲一發音難讀嘅，對我家嚟講，好似我姓張，佢哋好難讀噶嘛，係啊，撐咁樣係咪？係咯， Caden Lee 都易读嘅， 系 Caden 其实易搭好多字落去嘅，系咁我觉得呢个字都唔错嘅， 姓薛唔得咯， Caden, 难读咯 ，Caden 薛咁 系啦，薛难读咯， 睇你点写咯个薛，薛有啲人写 S I T 薛咁又 OK 喎， 系 Caden 薛 系 系咯，好啦，咁第八位，第八位其实同女仔个 Olivia 差唔多啦，呢个 Oliver。 啊， 系啦 ，Oliver 好女仔名、啊， 但 Oliver 男仔都有， 系，但系我觉得偏向女仔 中性啲咯，呢、這个名其实系咯，咁、Oliver 又系同个女仔 Olivia 一样咧，可以有代表橄榄树同埋和平嘅，嗱、第七位我谂大家都成日听到啦，就系 Lucas， 啊系啊， 我哋成日听见 Lucas 就系霆锋嗰个 Lucas， 系 系啦。 我都是因为他才知道有这个名字， 是不是 Lucas 都是外国几普遍一个名字的， 我少看剧嘛，又少接触外国、所以我好像印象中我是最深刻的好像是他的， 是吗？是 郑霆锋那里学回来、 外国有名导演都是叫 Lucas 的，是啊，他说 Lucas 在拉丁话解作照明、又是古意大利也有闪耀的意思的、是啦，第六位这个就都特别的叫 Grayson， 啊 ，Grayson， 即系唔使就咁再嗌 Grace 啊， 系 咁简单。 唔系 Gray 啊 ，Gray 呢个 Gray 同个 Grace 系啊 ，Grace 系女仔名啊，啫。 Grayson 我成日嗰啲 Jackson 啊， 系啊， 我都加个神字落去嗰啲男仔 ，Nelson 啊 ，Jackson 啊，Benson 啊嗰啲咁咯，系啊，因为以前英文就系边个个仔啊嘛，所以可能咁样而变演变啲名出嚟个我估系咯。 哦，即系我系阿 John 个仔叫 Johnson。 Johnson 系啊，唔出奇。 咁第日佢原本系 BB 就系 Baby John 神 咁啊，你谂下 ，Baby John 神， 你个仔叫魔神咯、啊。喂，第五位呢个名字都特别嘅，但系外国人普遍叫多啲嘅 Elijah。 哦， 系啊，外国人多噶，其实 Elijah 多噶 ，E L I J A H 咯，系啊。佢話係因為 Elijah 咧係喺聖經裏邊咧以色列先知嘅名啊，係啊，所以咧就其實都多人叫㗎，因為係一啲聖名咯、對一啲有宗教信仰嘅朋友嚟講，係咯。 好， 跟住第四位咧就係 Aiden 啦 ，Aiden 係、 哦、 啊 ，A I D E N， 又係用 A 字頭嘅， 係。 系啦，呢、這个名咧，呢啲都特别嘅，我觉得又唔会太难读咯。 系呢、這个容易嘅。 系啦， 但系我个仔可能都会，如果系嘅话，可能都叫 Aiden 啊呢啲。 系啊 ，Aiden， 我觉得都 OK 啊，系啊。咁 仲有头先个 Kid 乜嘢话？头先你讲 边个 ？Caden。 Caden 系 C-A-D-E-N 啊嘛，呢个 Aiden 就 A-I-D-E-N 咯，系啊。或者嗱，第三位真系俾你入中啦。Jackson 啊 ，Jackson 好多人叫， 系啊，佢话 Jackson 代表仁慈啊，系上帝一直眷顾嘅意思咧、原本应该名冇乜特别嘅，我直到 Michael Jackson 嘅出现咧 ，Jackson 就变咗一个热门嘅名啦咁咯。 系 第二位咧，這个咧我都系我谂都系啲宗教人士咧会比较普遍用啲叫 Noah 啊， 系 N O A H 啊。因为 Noah 即系做挪亚方舟个 Noah 咧，即系 Noah Ark， 挪亚方舟就因为呢个人喺圣经上边做只挪亚方舟，带咗咩每所有动物咩一几多只咁几多人咁去走嘅，咁所以挪亚方舟就叫 Noah， 就呢个 Noah 就变咗都系原来第二位最受欢迎嘅男仔名嚟嘅。 嗯，第一位啦， 第一位我哋香港人就可能少啲认识嘅，但系都有影星叫呢个名嘅，就是、Liam 啊 ，Liam，L I A M 啊。 喺 Liam 都系叫咩？ 都有啊，有影星 Liam Neeson 啊，咪叫做即系成系咯，都系呢个名咯。Liam 就亚洲人少啲咯，外国人就多啲咯。 系 佢话喺爱尔兰咧，呢个名就代表意志坚定嘅战士同埋保护者嘅意思，好适合男性嘅。 系好啦，喺呢个时候又俾 Leo 拣啦，你拣一个比较少听嘅名，定系大众嘅名，即系大陆啲嘅名？ 我唔会拣大陆名嘅，我个人中意特别嘅名。 好，咁我介绍一个叫 Serini 嘅女仔俾你识啦。 Serini 系啊， 点算啊 ？S E R R I N I 吓，真系自己作嘅呢个名。 唔知啊，问下佢本人啦。 全盘倾吐告知，想听你讲，坦白就无限。 呢、这个今年啊，外国人里面啦，男仔名最 hit 嘅系乜嘢？女仔名都系最 hit 嘅。 我谂我喺呢度咧，我都帮我朋友个 B B 咧揾到啲名噶啦。 佢系男定女啊？ 男。 男。 系啊。 叫 Kisson 啊。 黐线，我嗰度好过你啦。 因为将Jason 个神字就要。跟住 Kitten 嘅鄧字又唔要，將佢冚翻埋一齊。 K 神咁啊， 系啦 ，K 神咁啊 ，K 神加個鄧字。黐線，我諗佢嗰度有啲名幾好啊，又配到佢哋嘅姓氏咯，我覺得。系啊，因为我觉得，因为真系难嘅，我真系好大压力嘅，叫我帮佢揽，你知唔知？ 你最后而家你话俾佢听叫咩名字？ 未啊，我谂住今日喺度又同你研究一下先，攞出嚟同大家讲下咯。 好啊， 系啊。 佢关于啲乜嘢同埋姓啲乜嘢噶？ 吓、啊，唔系佢个姓都系狮字头嘅，咁、哦、我觉得如果头先有啲名字都啱嘅，其实我觉得英文名同埋个姓个字母似一样都几好啊嘛。 系 系咯， 系 系咯，因为你知小朋友啲名字改得唔好会俾人笑一世噶。 系啊。啊，譬如佢姓朱嘅， 系咯， 咁以前嗰个年代好多人都成日嗌佢做阿，即系成日要叫阿 彪嗰啲噶 嘛。啲细路仔 好无聊噶嘛，系将你啲名咧就改花名噶嘛。 啊、 我细个都俾人叫张朱允啦， 因为张学允。 系啊， 系、啊、我以前有冇咧？以前我就冇嘅，因为一改就唔系成个名字改噶啦，系啦、 啊， 即系变第二啲名字叫鹏鹏啊，即系嗰啲咯。咁、 哦、 但系咧，譬如头先我所讲嘅朱彪啊嗰啲，佢姓朱，咁、 啊、 有段时间啲人好兴叫阿彪噶嘛，指边个？ 系啊， 咪朱标啊，朱标啊，咁样 系咯，即系一定有嘅。你读书大部分人都俾人改过花名噶啦， 系啊， 实有嘅，即系唔喺你个名度改到同你安一个噶嘛， 系 系咯。咁我都起码我会交到差俾我呢对朋友啦。咁我因为呢对朋友都特别嘅，其实佢哋、死啦爆人呢啲嘢又 唔紧要嘅，冇听冇听， 佢应该冇听嘅， 冇听。 咁啊，佢哋咧就喺交友 app 度识噶。因为我个女仔朋友个老公喺交友 app 度识，当初去玩呢啲交友咧、交友 app 嘅时候咧，我已经闹佢嘅，因为佢都系一个高薪厚职嘅女士嚟嘅、我好担心佢俾人骗财骗色。咁但系何况，但系无奈咧，就喺佢嘅生活当中咧，佢就识唔到合适嘅人选吓、个男士啦，咁啊年事又开始高啦，咁啊开始想生仔啦、就惊赶唔切啦，已经雪卵嗰啲都做齐晒噶啦。 咁佢初初玩呢啲咁嘅交友 app 咗，就叫佢你小心啲，我好惊佢俾人骗财骗色啊嘛。咁啊，估唔到有收成正果。 系作为朋友系会担心 嘅，系真系好担心，因为始终都大家都听过好多骗案啊嘛。 系， 所以大家真系唔好乱咁玩呢啲交友 app， 都要好小心啦。即系见到有人收成正果，但系唔系每一对都系咯。 要小心啲去处理大家嘅关系。 你有冇玩过？ 我之前有。 啊、真的有啊！ 之前有， 系啊，系点样玩咧？可唔可以讲嚟分享一下？ 其实我玩咗一两日之后，我就冇玩了。 吓、啊，玩一两日咋？ 因为 要玩过咩？ 系，因为其实嗰阵时咧，我成日都讲，唉、哎，我又系爆人啲嘢添。咁、啊、有啲同事，我费事再讲名啊。系某啲同事咧就话，哇，我帮你识啲朋友啦，即系佢哋自己都有玩。 但系点解要玩交友 app 咧？真系喺自己嘅社交圈子度识唔到人咩、 啊？其实我哋咧表面就好似好大嘅圈子， 其实我哋个圈子系易识人噶嘛， 其实好窄噶， 系 系咁但系咧好笑嘅，因为佢哋原来有分嘅，佢话俾我听咧、啊，某啲嘅 有扮人哋话俾你听啦。 系啊，因为我真系唔识嘅，跟住系佢哋帮我喺我电话度 download， 跟住之后仲要系有男有女。 因为外国就好普遍啦，你睇戏就外国人就玩得好劲啊，系人都玩。 系最好笑系，跟住连阿琼咧都帮我手咧话，喂真系啊，佢哋讲过呢个咧正经嘅，即系真系会请下你饮咖啡啊，即系嗰啲啦，同埋要真系要用心去经营嘅。 系 咁即系会系有。有一啲嘅 app 咧，系真系 for 你去识朋友，唔、哦、系 搞一夜情噶嘛？有啲系 系啦，就唔系搞一夜情或者咸湿嘢。咁当然亦都有好多系咸湿嗰啲，睇下你拣边样啦。咁啲 friend 就帮我 download 咗之后，跟住发现咧嗰咩咖啡个啦，跟住之后咧，哇写咁多嘢嘅，写个 profile 咋，写下写下我已经冇玩过。 唔系，人哋写到咁长，你咪要写翻咁长去答人。 系啊，跟住我已经冇玩啦，佢摆翻低咯。 哦，但系你冇去 look 过睇下啲人咧？ 有睇过嘅， 系啦，有冇真系啱合眼缘或者有兴趣嘅咧？冇、 哦。同埋佢好似系特登点解要你写咁多嘢咧、嗯我唔知系咖啡嗰个定系另一个，因为好耐啦，几年前三四年前，跟住佢哋话有一个 app 咧系要你写好多嘢，原因系佢会就翻你嘅喜好啊，你 同你配对 系啦，仲要系你自己差唔多个圈子，佢配对翻嗰个圈子俾你，所以其实除咗你个人喜好之外咧，佢要你写好多 detail 嘅嘢嘅。 系 啊，即系譬如可能大概你做啲乜嘢， 但其实写得太 details 都好危险噶。 佢好似系唔知写嚟俾佢个 app 分析嘅。 我知道，但系都 系啦，公布系另一样嘢。 哦，系咯，因为唔可以俾对方咁陌生人知道你咁多嘢啊嘛。 除非你可以揿话你公开俾人睇。 咁、啊、你真系冇再玩啦？ 冇咯。 点解咧？ 都想英文你，佢、哦、唔玩就冇兴趣啦。 吓、 啊，系哦，即系会系咁咯。但系最好笑咧，有一个我都之前讲过。好耐之前，咁咧就 V 字头嗰、那个啦，即系内地嗰个嘅通讯网站、 啊， 因为其实嗰个大家通讯用嘅，咁、 啊、 原来入面有一个叫漂流瓶嘅物体，咁、 啊、 跟住漂流瓶嘅物體，你知唔知漂流瓶系大概点做？ 唔知啊，我见到有呢样嘢，但系冇用过。 咁原来系乜嘢咧？个漂流瓶就系咧，你就可能写啲字落去，就话 hello， 好似入落玻璃樽掉落大海咁。 我叫彭咏仪，咁跟住之后入咗落去啦，跟住就掉落，跟住揿咗掣就掉落个大海，跟住你亦都可以捞一啲嘅玻璃樽。出嚟，咁你捞啲玻璃樽咧，就系睇到人哋写啲乜嘢，咁你可以同人哋沟通倾偈嘅，跟住就变成一个交友嘅一个事项，一个 function 啦。咁但系咧，我因为一开头咧，一 download 咗呢个， 你又有玩过？ 系啦， 有咩有体验啊？ 因为点解会俾人即系又会玩咧？好好笑嘅。话说我又系唔识，咁跟住之后有个朋友就同我讲。咁、那、嗰个叫做我礼拜六嘅 partner 冯迪生，咁佢就同我讲啦，即系迪神，佢就同我讲，佢话喂，download 呢个啊，系第二个通讯嘅社交平台嚟嘅，咁好啊咁。今日我 download 完之后咧，我唔识，咁我唔识点样将电话簿入面嘅人啊摆落去啊，嗰啲我唔识。 但系嗰啲人喺本地定喺外地噶？ 香港嘅，即系你可以将自己电话簿嘅人如果有嘅话，就 set 咗落去。 电话簿啲人 set 嚟做乜啫？都识噶啦。 因为嗰个其实本来系俾你货你通讯用嘅、哦，即系好似 WhatsApp 嗰啲一样嘅啫、哦，只不过内地版。 唔系识嗰啲。新人嘅 唔系嘅，只不过佢另外有一个小游戏或者一个 function 可以俾你咁做。咁而家仲有一个好似话唔知你几多米落嘅人啦。 嗰、哦那个系啲人可以联络到你，今日你开咗之后 系啦。咁又唔系嗰个，咁跟住我就打去问迪神啦。我就說喂，我 download 咗啦，我点样揾你啊？同埋我点样揾翻我身边所有朋友啊？我唔识咁讲。佢就话嗱，你而家可以漂流瓶系啦。你撳入去啦，你就揾到噶啦。咁跟住我撳完之后咧，有个人弹出嚟同我讲嘢。跟住就係講國語嘅，咁我聽得唔係好明啦。我、你講咩啊？咁嗰啲啦，佢話你跟住佢又用翻國語問我你講咩啊？咁跟住之後佢就話最後尾我記得佢係唔知點樣糾纏完之後咧，佢就同我講佢就話你唔知嘛嗰啲性暗示嗰啲嘢。 我哋讲咩啊？ 有冇咁白啊？ 系啊，真系会系咁。跟住 你个样都系生得普通随便、啊。 我冇摆相噶， 我冇摆相咁啊？点哇？唔睇样就乱咁嚟嘅。 好似就系问我男定女定乜鬼咁，跟住之后就佢就不停喺度留语音俾我，就打字嘅啫。啊，唔系，我都有留语音好似。跟住之后佢就听完我讲啲性嘅嘢之后，跟住我仲冇理佢。跟住佢唔知仲闹我咯。跟住之后佢讲嗰啲粗口闹完到之后， 黐线噶！跟住追翻九条街嚟闹翻佢转头啊！ 冇噶，因为佢系嗰啲隔空嗰啲嚟嘅。跟住之后我就打翻电话去俾迪神，喂，你咪玩我啊！我都唔系搵住 friend 嘅。我自此之后就笑佢笑到而家啦。 我因为我从来冇玩过呢啲咁嘅交友 apps 啊，所以唔识咯。 走吧，别留下你扫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公教，因我如何厚待到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未得将我言意苦恼，那天珍贵都像新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已去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能为求恋爱情完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去吧去吧，灿烂也别留下，别再扮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都像新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操没原则，先走在关系入面，试过更幸福的我，不用谁陪同来证实， 听紧嘅系卫兰嘅《带走你的垃圾》，而家先听一节十一点钟嘅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港铁话，荃湾线喺10月29号同今日分别喺路轨发现裂纹，十分重视。维修团队会进行仔细调查，并且会将有裂纹嘅路轨部分送往实验室进行深入嘅研究分析，以找出原因。港铁对事件为乘客带来不便致歉。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495点，升5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69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6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1，人民币6.68，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11美元，卖出1907.1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喺岘港以东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10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东北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四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音乐说，韦罗莎的音乐选择， 找一首歌关于你和 German 的 love story， 是陈奕迅的《人车志》。那时候我们大家没有车的嘛，哪有车啫？毕业之后又搬了，就搬了去马鞍山，就买了一个二手车。 嗯哼， 一上车他播的第一首歌就是《人车志》，然后我们两个一起一路唱我有车，我有压力需要发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逢星期二晚10至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 敏感时刻。 翻到你繼續敏感時刻， 冇錯，我啲聽眾都叫你小心啲啊，冇玩交友 app 啊，冇呢只。 所以我已經冇玩 啦。因為我發覺其實我身邊有好多朋友有玩，有啲就冇出聲，靜雞雞偷偷地玩。 嗯、 有啲咧就方死人唔知咧，就大張旗鼓地玩。 我突然間諗到樣嘢要講啊！我咪話咧，之前咧有跟住佢哋啦，早幾年咪幫我 download 咗個 app 咁嘅。我找到自己的朋友， 我不出奇的，如果咁多人有 啊，见到啲朋友的相啊， 系咯， 系啊， 咁咪好笑咯。 我哋冇讲翻呢件事出嚟，但 系咁你见到人哋，人哋都有机会见到你嘅啫。 我好似冇用到自己样嘅， 吓、 啊，有冇用咧？我唔记得有冇用啦。但系一睇到， 你唔用自己样点玩啊？ 嗰支就系、是、啊有用啊，好似同埋嗰个系见到都几多自己朋友嘅，同埋嗰个就 系 我头先我所讲话正经同埋认真，同埋就 系 要写好多嘢嗰、那个。咁所以因为我咪话佢 match 翻你附近嘅圈子嘅，唔、啊、知系咪因 为咁样，所以你 翻晒自己啲朋友，原来其实糖水滚糖鱼， 最后都系走唔出佢哋嘅魔掌。 其实我真系从来冇玩过啊，因为始终你都啦，自己都叫做公众人物咧，就冇得玩呢啲啦。咁、但系其实我有兴趣去体验啦，系点嘅？系咪应该玩下啲外国网站嘅睇下点？系， 我记得咧，外国有个名人啊， 我即系我有兴趣知系点嘅成一件事咯，系啊。 我记得外国有一个名人，但系我唔记得咗个名字，所以我而家费事再讲，因为我惊讲错。但系一个好出名嘅人嚟嘅，咁跟住咧，佢出名到，但系佢一个都上咗年纪嘅，即系可能系五十几六十岁嗰啲，佢就喺一个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用翻自己个样子，用翻自己个名字去交友 app 嘅人、 交友 app 系啦。 咁因为扑到入去， 唔系 唔通我见到刘德华，我会信真系刘德华？ 佢嘅红系全世界嘅红度，就等于我哋香港刘德华咁红，但系女仔嚟嘅。咁但系咧呢一个人咧，佢系写晒自己名啊，用晒自己真嘅相 啦。人哋唔信啦，定 就系唔信， 系咯。 仲要啲人唔信， 即系你见到郑秀文，你会信咩？ 系啦，就系跟住啲人唔信到系点咧？连个 app 自己都封锁佢，话佢用人哋嘅名， 盗用人哋真相。 跟住最后屘系点解会揭发咗呢件事咧？佢 cap 咗图，佢摆上去唔知 Instagram 定系 Twitter， 佢就话。這个真是我嚟噶，但我被人封咗。 因为你不会相信佢会用自己真名去玩，尤其是名人啊嘛。 系啊，嗱，我三妹话俾你听系边个啊？系啊，系咪好劲啊？好劲啊！ 真系三妹讲八卦嘢。 系啊，好劲啊！ 我唔出奇，有可能做得出噶。 系咪啊？ 系咯。咁但我又听啲女仔朋友讲咧，其实咧，如果想喺呢啲交友 app 度识女仔咧，真系有啲嘢系唔可以做嘅，因为有啲嘢会令女仔好反感噶。原来咁佢哋就话咧，原来咧根据嗰啲网站数据分析咧，男仔嘅头像咧，如果系自拍照嘅话咧，配对成功嘅机会率系会少8% 嘅。因为就系觉得佢自拍即系港男， 系咪啊？系因为自拍比较似系女仔会做嘅嘢啊。如果男生自拍咧，就会俾女仔觉得好自恋啦。 系啦，我会觉得自拍嘅男仔感觉上好似冇咁 man， 同埋男仔咧大头自拍咧，男仔通常冇女仔拍得咁好嘅，你唔觉嘅咩？ 同埋我觉得佢 男仔通常低丑或者好大个头噶嘛。 同埋我觉得佢哋好挫，影得 系啊，系啊，同埋佢哋好多，除非你真系好靓仔啦咁， 或者佢哋真 系 好识就角度。但系如果一就角度 一般般 样 嗰啲咧，就最好唔好用自拍照做头像嘅。原来，系啦，咁同埋咧就系唔好讲大话。明明个私信栏写身高180，出到嚟呢165咁160咁，系啦，系话其实咧你冇身高唔高唔系错嘅，但系千祈唔可以呃身高呃大话咯，或者呃磅数咯，女仔都会啦。 我最怕咧啲女仔 120磅就话100磅啊， 系啊，仲要我好怕啲女仔咧，而家咧好多时都执相执到个样， 系执得太假咯。 佢连 其实你冇谂过出到嚟人哋会吓身嘅咧。 系啦，即系连自己社交平台咧，啲相都唔同噶。即系我認识得一个咧，社交平台，即系有朋友俾我睇啦。哇，咁靓嘅，唔似平时我见到嗰个人嘅。即系平时我会见到佢噶，但系啲相系两样嘢嚟噶。 所以我自己玩社交平台咧，我尽量唔执相嘅。 系 啦，我会刺翻自己多。 所以变到我自己啲相就好丑样啦。 咁系，咁你刺翻个真人，人就起码见到真人。哎，望你真人靓，我想惊。 咁系， 系咯，你执到太靓，真人哇，望你真人咁丑嘅。我哋刺翻自己，同埋啲。朋友都認識你咁耐，知道你點樣噶啦？整到咁靚做乜鬼啫？香港咁細，用乜嘢俾人藏到啊？係喎，咁同埋咧，佢哋話咧，女仔咧玩交友 app 咧係為咗認識新朋友，發展新嘅戀情，並唔係咧要你被你教訓啊，即係叫啲男仔唔好長篇大論講道理，係啦，因為呢啲係父母先會做嘅啫， 因為似阿爸， 因為有啲真係理論王嚟噶嘛，好多道理講噶嘛，啲男仔係咯，因為有好多男仔咧，自以為咧傾偈嘅時候咧講啲人生大道理咧，會顯到自己好成熟啊，好有內涵啊，其實有時咧就會令女仔反感嘅。系啦， 我认同呢样嘢， 我都认同啊。同但你又唔可以讲啲太幼稚冇脑嘅嘢噶，我觉得你又太冇脑嘅嘢，又会觉得你白痴啊嘛。 系啊系啊， 但我觉得太大道理，亦都唔系喺呢啲交友 app 度讲咯。 我觉得你识耐咗先同人讲大道理，就另一件事。 唔系喺呢啲时候讲咯，我急不及待去表现自己成熟有内涵咯。 因为毕竟你开始嘅时候，你系想增加人哋对你好感 嘛。 同埋冷氣講啲有深度嘅人，你都唔明白，你梗係拋幾首詩出嚟咁就死得啦。係 喎， 係咪先啦？咁另外咧，佢就話大家咧，即係因為係普通朋友嘅身份啫嘛。其實喺呢啲交友未見面之前，如果男仔咧窮追猛打啊，如果一陣間冇覆信息咧，就奪命追雲 call 咧，咁咧就會令女仔反感嘅又係。因為玩呢啲咁嘅 apps 咧，或者男仔男女初初拍拖，只要大家有個空間啊，你過度關心咧就變咗係控制啦，都會令個女仔咧會。覺得你拒人，會個女仔會避你啊，會拒你於千里之外啊。其實 又係嗰句啦，你啱啱開頭認識嘅時候，心諗人哋一定會心諗，喂你係我邊個啊？你做咩咁快就不停揾我？即 係 你會令到人哋就覺得，哇！我識咗你唔夠幾日， 如果同你拍耐啲拖咪死啦，唔俾你揾條鎖鏈鎖住啊！ 係啊，同埋就會覺得，喂而家咩事？即係我哋仲未有任何嘅承諾嘅時候，你已經咁樣咯喎。 係喎，我試過有個睇個新，我睇咗個新聞，其實好笑㗎，就係、是、講喺。頭先嗰啲呃身高啊，鋪P相嗰啲，我就睇新聞，仲有個男仔約咗個網女網友出嚟食飯，就見到個女網友太醜，跟住唔埋單偷走咗啊！係啊， 我最知咧香港嘅，跟之前都大肆報道咗嘅，就係交友 app 咧，又係 P 圖 P 得勁靚啊，勁瘦咁樣啦，跟住出到嚟就係收錢食飯嘅，part time girlfriend 嚟，跟住出到嚟咧好似豬咁， 我睇過 有人即係偷拍翻成 件事咯。我睇過都係食完餐飯個男仔。偷偷你走咗唔埋單，因為個女仔太醜啊咁啊，笑死我！ 但係最好笑係咩咧？唔好話最好笑，最誇張嘅係咩咧？呢、這個女仔好似話係特登約翻個人喺同一間餐廳，點解咧？佢對上佢有第二個人都約咗佢食啲餐飯㗎，即係譬如佢約咗，譬如約 Leo Leo， 就三點鐘喺旺角乜乜餐廳等啦 ，ABC 餐廳等咁啦，跟住約下一個人咧就五點鐘喺旺角 ABC 餐廳等啦，係、多人約㗎。 但係出到嚟。全部住就走晒啦，即系我觉得其实真系唔好 P 相 P 得太离谱咯，人哋真系会见到真人噶嘛， 咪系咯吓亲人啊， 咪系。 再次飲水亦能盡力未從觀眾吧，但是誰獨具異能這般解碼，得加勒命題獨門定論未曾聽過吧，未夢就望望吧， 快跟我用 腦思話，就別讓別人上年大節奏來穿發吧，上你明白最集來聽一聽分話， 你暴露就暴露， 我心裡那分析話，當中的小思想 準知識話， 可救贖你的也只得我吧，不講經變得更差。 I got a killer， 分享與你好嗎？ You got a killer， 請點讚跟對話。 You got a killer， 位位有百種講法，都只聽到我聲線比較高手更高深吧。再次能自白，后来自在自如天光下，就是能用梦话地展示轰炸，尽力论定谁共谁定论再来将抗立， 你梦就莫忘吧， 我脑袋先乱，就为独乐而活娱乐，独为求听笑话，尚未明白最集来翻一翻眼吧，你暴露就暴露， 我心里玩阴影吧， 当中的小污点将知识吗，我的也只得你吧，不管镜变得更差。 I got a killer， 分享与你好吗？ You got a killer， 请点赞跟对话。 You got a killer， 位位有百种讲法，都只听到我声线比较高手更高深吧。先讲经再吹喇叭，大家。 的 key man， 请关注我好吗？ You got the key man， 请点赞跟对话。You got the key man， 位位有百种讲法，都想你听我的见解，时间几多个 key man， 找下赞爱专家。You got the key man， 口水却多过茶。 啱啱听过是安俊豪的 Key Man。好啦，今日咧 ，Leo Leo 咧，啱啱就同我哋讲，就系网上一啲社交平台，有啲男仔 po 啲乜嘢，女仔会觉得厌恶嘅咧。 有啲女仔就好憎咧，男仔咧成日潜水失踪，隔好耐先复机嘅， 系 或者咧就系已读不回。 鬼咩、啊？有啲人啊，有教导啊，话嗱、啊，如果你咧 send 嘢俾佢咧，想钓佢瘾嘅话咧，唔好即刻复。 吓、啊，咁你唔觉得唔复其实系好唔礼貌嘅咩？ 同埋我觉得咧，而家反而调翻转啊，我会觉得你即刻复咧，先至系尊重。 系咯，因为你要咧礼貌嚟噶嘛，你睇唔系你未你睇唔到唔紧要，你一系唔好开， 系 唔好睇。但系如果你睇咗已读不回，我觉得就好冇礼貌咯。 系， 即系我自己就算喺平时咧，有啲无厘头朋友 send 啲 message 嚟，我其实就同佢又唔熟，我其实好唔想回嘅，但我都礼貌地整一个公仔啊，或者求其简单地回一句半句咯，就唔好再长篇大论，大家讲落去，就想办法停咗佢。但我觉得回复人系一种礼貌嚟嘅，如果你睇咗嘅话， 系，同埋我反而觉得咧，呢个亦都系一个社交嘅技巧嚟嘅，你可以礼貌地复人，但系你唔好不停扯人， 系啦， 发问嗰个亦都唔好不停扯人， 系啊， 系啦，呢个亦都系令到人哋会觉得厌恶嘅事嘅， 尤其是大家唔熟嘅时候、你好熟嘅朋友就点讲嘢都得啦。但系我觉得唔熟咧系唔可以唔回嘅， 又或者唔好直接一问问到好深入。 系因为我真系有啲朋友明你明知佢睇咗，但系两日后先复你嘅。咁我自己都试过，因为死啦，有啲嘢唔知点回，咁又要等一阵消化一下点样去回咧。又譬如有时做嘢嘅嘢咧， 又或者我都经常性系咁嘅，因为我唔得闲咧，咁我摆翻低啦。 系， 跟住之后 记得咗嘛？ 系啦，跟住但系你几个钟之后，你啲 我 试过 隔咗 几 日啦，唔记得咗啊！跟住我真系。最后复翻话对唔住，我跟系唔记得咗复你，我讲翻声啦，同 系啊，沉咗咯，都唔知 系啊，同埋你就唔记得咗啊嘛，因为嗰日可能好多 message 嘅话 系 咯，咁我觉得尽量点都要复一复嘅、如果你睇咗嘅话 系，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啦， 呢啲系礼貌嚟嘅，我觉得 嗯 系啦，咁另外咧，女仔最憎就系咩咧？就系啲男仔太心急约出街，我觉得呢个绝对系 系 啦，不论喺交友 apps 定普通拍拖都好，或者第一次见面都好啦、你太心急约女仔咧，就会令女仔咧对你回你嘅信息或者见你嘅欲望从会减少嘅， 同埋你会令人哋误会，就算你真系有意思系长久地同人拍拖都好，人哋会觉得喂做乜嘢啊？你系咪想同我一夜情、 你约午餐都仲好啲啊，你约晚餐啊，或者又话约饮酒啊嗰啲咧，就令个女仔会特别起戒心咯。 我觉得午餐都要隔耐啲添， 因为啲好多男仔一个藉口就话啊嘛，出嚟见下面，大家加深了解啦。咁其实女仔对呢个藉口咧，其实好反感噶。 系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见你点解咁急见个面，就系、你想见个真人究竟系点啱唔啱，有冇 过 不对版 啊嘛。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差噶，你唔好咁做啊。 咁其实你慢慢睇到大家沟通倾偈都可以慢慢去了解噶嘛。 系 咯，咁当然有啲人好叻嘅，一路同你沟通，可能都系所有嘢都系假噶嘛。 系， 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咯。因为同埋另外女仔都好憎男仔花言巧语噶， 系 口甜舌滑嗰啲咧， 识咗你唔够两日咧就话 靓女， 系啊，你咁靓，我点舍得唔复你啊？ 系啊， 喂，你见我真人咩？你又知我靓，即系呢啲咧，又或者头先我所讲，你问啲好 deep 嘅问题，即系你一嚟，你倾咗一两日偈，你问人哋你几钱人工啊？ 呢啲就好讨厌啦， 你 有 几多积蓄啊？ 系啊系啊， 你将来谂 住 结婚点 啊？你住边度啊？咁嗰啲咧，边区啊？嗰啲咁咧，呢啲摆明查家宅， 咪系咯？呢啲真 系 好烦厌噶。 系啊，因为我觉得男仔风趣幽默，女仔会欣赏嘅，但系过。 咗龙咧就唔好、啊、就唔好玩噶啦。 同埋唔好不过咧幽默哦同搞嗰啲叫咩过分地搞笑咧， 一线之差嘅， 一线之差嘅咋、啊。你唔好攞嚟咧，即系笑人哋，笑完人哋之后，你以为呢啲叫幽默啊？ 系啊， 唔好笑 啊。系啊，其实唔好笑。 即系譬如就系话，你而家睇下，你照镜有只猪啊， 系， 因为你好似一只猪仔咁可爱， 同 人哋唔好笑。 烂镜王啊， 系唔好笑。你而家系咪即系话肥到成只猪咁啊？唔好笑。 同埋好怕嗰啲人咧，成日懒熟咧 ，baby 啊，靓女啊，嗰啲咁啊 ，honey 啊，叫呢啲咁嘅名咧， 除非 friend。 系啊 ，friend 就会啦，但你唔熟嘅人有啲好惯性噶。我有个朋友真系系人都话 ，OK baby， 咁啊系咪都叫人 baby 噶？哎呀，系咪咧？有个外国人嘅朋友啦，其实喺香港住咗好耐噶啦，佢见亲人都 hi darling 咁，系人都叫 darling 噶，系 系咪外国真系兴啊？ 我唔知边有外国人成日叫人 darling 嘅 ，darling 都 out 啦，系咪啊？系咪先？我真系见亲人都叫大领，叫咗几廿年啊！我喺街撞亲佢话 ，Hi darling， 跟住过嚟又揽你，我心谂够啦，真系好啦。 所以真系呢个社交嘅技巧都会跟住社会嘅演变。 系啊，冇办法噶。咁不过大家真系要喺呢啲社交平台识人咧，真系要好小心，因为大家真系见到嗰啲网上骗案咧，你唔明唔知点解可以骗到嘅。 佢仲要百几万、百几万咁 压。系、啊。 首先一来，点解咁？咁多人咁有钱，第二，喂，你三唔识七， 我睇新闻有个成年人都俾人呃买走咗阿拉丁神灯啦， 咩噶？唔知 你冇睇咩？ 冇啊！ 有个人俾人呃咗钱买阿拉丁神灯，跟住人扮灯神，佢又信去买阿拉丁神灯，你知唔知啊？我今日睇新闻睇到个，有冇搞错啊？个人嘅职业都系专业人士嚟嘅添啊，买阿拉丁神灯、 哎。我就系想讲咧，嗰啲 佢个灯神系人扮。 你开心， 真系好好笑。点解专业人士都会咁白痴？我真系唔系好明咯。 同埋咧，呃得最多钱嗰啲咧，真系专业人士。我之前就系唔知上年睇到呃百几万嗰啲女士咧，百几万咁呃，就系专业人士嚟噶。 唔专业人士何来咁多钱？ 或者系啲高层，或者可能系啲公司嘅主席啊，即系嗰啲哇，做乜嘢啊？点解会呃到噶？ 系佢哋可能真系反映咗佢哋，虽然喺某个范畴里边。好厲害，但係可能喺私生活嗰度其實可能好 lonely， 係啊，太孤獨令到佢哋 孤獨，係啊， 冇咗 同埋承受咗好多壓力，要揾地方宣泄咯。 需要捉紧你，原来怕吓，从来没妄想，爱到没有呼吸，唯命相依，庆贺那些大节日，永远没约誓，只说此刻。人一世多么远，如何记得？便宜字母托，旧我乱透此刻。承诺苛刻，要用上生命证实爱我，为快乐不要谈论太多想法。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便分一半睡床被窝，不要讲天老地老，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另结新欢更快乐，没错，你有天爱别人可以触碰，别讲长与远，暂时喜欢是我。祈求下辈子也要对我专一，难道雕刻纪念结识六百日，最怕用一生一世来定爱的资格。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便分一半睡床被窝，不要讲天老地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令 足可，而当长与远，暂时喜欢自我。我坏了，分一半肚饿，疲劳变分一半奈何。感觉上陪你过，亦陪我过，如借火。情人尊贵，辅助是否能爱到白头，怎么问我？暂时有你，暂时喜欢是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香港电台电视部编导蔡玉玲被警方新界北重案组拘捕，警方指他涉嫌在网上系统取得车主个人资料，用于不符声明用途，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被暂控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而作出虚假陈述罪，下星期二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事件和蔡玉玲参与制作的铿锵集721水主真相有关。蔡玉玲被扣查大约六个钟之后，以现金1000元获准保释。他晚上十点左右离开新界北总区总部。他表示，拘捕事件不只涉及他个人，也都涉及香港电台作为新闻机构的角色，以及香港新闻工作者如何从事新闻报道。蔡玉玲说，不会猜测警方今次行动的动机，但是认为警方以721专题报道的背景拘捕一名记者，恐怕令公众产生忧虑，警方是否有打压新闻自由的嫌疑，会否为业界带来寒蝉效应。蚂蚁集团公布，由于上海交易所暂缓集团 A 股在上海科创板上市，集团同时进行的 H 股在联交所主板上市亦都将暂缓。集团将尽快公布有关暂缓 H 股上市和退回申请款项的进一步详情。集团表示，收到内地相关监管机构通知，集团实际控制人和执行董事长、总经理被监管约谈，以及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可能令到集团不符合相关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因此决定暂缓集团 A 股在科创板上市。港铁大窝口站至葵兴站的路轨出现裂纹，荃湾线列车在早上繁忙时间一度要延长行车时间，路轨裂纹其后进行临时复修，经过大窝口站和葵兴站的路段时仍然需要减慢车速。港铁表示，荃湾线在10月29号和今日分别在路轨发现裂纹十分重视，维修团队会进行仔细调查，并会将有贴文的路轨部分送往实验室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以找出原因。港铁对事件为乘客带来不便致歉。奥地利警方继续调查首都维也纳导致包括一名枪手在内一共五人死亡的枪击案，两名涉案人士被捕。警方在枪击案发生之后第二日上午采取大规模搜捕行动，全副武装的警员进入两座建筑物搜查，有两人在邻近维也纳的圣波尔坦市被捕。案发在当地星期一晚，警方说多过一名枪手在市中心一间犹太会堂附近六个地点向途人乱枪扫射，至少两男两女平民死亡，超过10人受伤，主要是枪伤和角伤。 警员击毙一名枪手。当局话，呢名20岁男子去年4月因为试图到叙利亚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势力，被判监22个月，但系因为年轻，同年12月获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527点，升6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7点，升6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4.5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1，人民幣6.68，英鎊對美元1.305，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3.81美元，賣出1,905.2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四风势较大，星期五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茉莉敏感时刻，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Now, now, 友情牌。 嚟到11点半，繼續有呢友情牌。 冇錯，做我朋友真係好慘嘅，嚟親呢友情牌咧都唔俾走嘅，每個禮拜都要翻煙又翻煙嘅。 熱到上個禮拜開始，我已經越嚟越了解呢一對夫婦。 係啦，因為佢哋其實好多嘢可以問啊，因為香港零售業真係大家都好注重噶嘛。香港零售業係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工業嚟噶嘛。其實我想問下佢哋好耐嘅，就係、是、 我哋先請翻佢去慈祥。 哦，好啊，好啊，好啊，介紹翻你先。我同大家好似好同佢哋好熟咁啦，就係阿 Terry 阿彭生。同阿 Peggy 嘅 ，Hello， 大家好。 就係我兩個咧做零售業嘅朋友，咁佢哋又代理好多唔同嘅品牌，都做咗好20几年噶啦。咁佢哋其實代理品牌有鞋啦，有護膚品啦，有床上用品啦，有廚具，有服裝啦，即係曾經好多好多好多嘅。我想問下你哋啦，做咗咁多樣唔同類型嘅代理，你哋最中意做得最開心係邊樣呢？ 对我来讲做得最开心是护肤品。 是女人一定是。Terry 呢 都是鞋的嘛。 其实啊我就样样我都咁喜欢的。咁因为我当这个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咁、所以呢我就都好喜欢。不过最近有一样我最喜欢呢就是。我哋做緊一啲肉食嘅生意， 哦、食品係凍肉， 凍肉 係，咁呢個係新嘗試。 哦， 咁變咗咧就日日都有得試， 有靚牛。 我發覺男人係貪新鮮咯，每次有啲新嘅 project 俾佢就好有心去做啦。 咁其實唔係好事咩？因為即係話佢可以涉獵多啲唔同範疇啊嘛。 係啊，但涉獵多啲範疇實見見成功嘅。 所以就要問阿 Peggy 啦。係 咯， 係咯，即係 會有唔成功噶嘛？ 係啦，涉獵多範疇。是好事定是反而不好事因为太乱呢 对我们来讲因为其实刚才 Nell 都有路有数啦 對我嚟講都係衣食住行，其實都好切身嘅，亦都係同一個行業，因為我哋其實即係睇息息相關。咁你就算係同一個行業，你都會有唔同嘅合作夥伴啊嘛。咁所以其實係冇問題嘅。我哋覺得即係同埋我哋始終叫呢一個叫做 people business 啊，即係人嘅生意。咁係一個生意。 我好好奇嘅就係之前咧，你哋都有提及過，就係話你哋嘅品牌想希望即係傾嘅話多功能性啦。又或者頭先阿 Peggy 都話，我最中意 咁好記性嘅你，隔咗成個禮拜都仲記得嘅。 我做足曬功課㗎。 啊咁乖嘅你。 係啦。 第一，我冇乜見你做功課㗎，平時 都有嘅，我收埋咗啫 嘛。但我想問一下啦，即係譬如頭先 Peggy 都，我最中意就美容咁樣。咁但我想問一下美容，即係都會有可能唔同品牌㗎嘛。當你一次過簽咗當三至五個品牌，甚至乎更加多嘅時候，你會唔會驚自己打自己啊？ 係啦。 唔會，因為會安排有唔同嘅層次去做 的，唔同嘅定位啦，係咪？ 唔同嘅定位啦，嚇，有唔同嘅 功能。 功能係呢、這個都係嘅，我哋會揀唔同嘅功能啦。我哋會有唔同嘅定位啦，可能喺價錢有唔同嘅定位，或者消費者有唔同定位。咁、客户唔同定位。 即係可能有啲貴嘅，有啲中價嘅，就已經唔同客户啦。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講做百貨百客，因為其實你每一樣嘢都會有佢自己嘅需求性㗎嘛。 係、都有啲衰客㗎。有好客嘅，百貨對百客。唔係，佢最近咧喺韓國揾咗隻新嘅牌子翻嚟咧，就俾好多人用咗咧，都話好好用。呢、這個點樣撞翻嚟嘅咧？ 係咯，其實係我哋一個我哋識咗好耐。其實呢個老闆我哋識咗好耐㗎。咁我哋一路同佢咧就喺度講緊要研發一個生物科技嘅新產品嚇。咁、我哋就講咗好多即係資料俾佢聽，話其實我哋需要點啊？我哋流行啲乜嘢啊？我哋而家想要啲乜嘢？咁我哋做咗好多即係大家嘅研讨、 即係之前都嘥咗好多时间㗎啦。 係啊係啊、 因为呢、這个韩国嘅 partner 呢，佢喺韩国都有啲名嘅，咁、就之前 有啲朵嘅，係好出名定衰出名㗎？好出名。 咁佢喺成十年前呢，电视已经访问过佢係韓國嘅四大才子之一。 哇！ 咁因為佢哋嘅家族咧係做嗰個 packing 嘅，咁你哋市面上見到好多好多 嗰啲包裝 化妝品啊嘅包裝咧、都係佢哋公司出嘅。咁、所以佢哋喺護膚品呢方面咧，其實佢哋都好資深， 即係因為 好熟悉， 即係做包裝就認識好多護膚品牌咯。 係啊，同埋佢本身因為韓國咧好家族性㗎都，咁佢哋做護膚品行業咧， 係我睇啲韓劇都係嘅，阿媽又喺度，個仔又喺度咁樣。係 啊，咁變咗佢哋會知道即係邊度嘅係出嘅。那個研究所是好的、可以合作的。 对他们的潮流又知道。 对那个潮流又知道啦这样。所以即我们就好开心啦，今次即能够大家即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发展了一个这样的品牌出来。那我们给的意见他们接受。那他们做了出来的产品我们又真的好好效果。 对啊，因为我有份试啊，我又抌了给很多朋友试，我个个都说得。 是啊。 是啊。 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你会抌俾朋友试啦，但系每一样嘢系咪你哋都一定会试过，真系 OK， 你哋先至会攞呢个品牌翻嚟嘅咧？ 一定要噶， 亲身试 一定要噶，仲要试一段时间。系、啊，因为有时有啲效果唔系即刻， 有效果 一次两次，咁你就会觉得得就系得，唔系唔一定系咁噶嘛。咁、所以一定要试咯，好开心噶呢个产品，即系呢个咧就完全符合我哋讲嘅 Happy Business， 因为。 所以啲 feedback 好你先開心。 係啦，因為好多好多好多朋友客人佢哋會話多謝。咁我哋以前做過一啲好功能性嘅產品咧，都會有呢啲嘅，即係佢哋都會翻嚟同我哋啲銷售員講話、多謝你啊，我而家瞓到啦，多謝你啦，我而家痘痘改善啊，即係咁，即係好開心咯、 但我又想問下你，你係做咗護膚品代理先會考諗去開美容院，定本身開咗美容院先做護膚品代理咧？呢個前後係點嘅個次序？ 我哋就做咗護膚品嘅代理先嘅，咁、喺2008年開始，我哋就開始做呢、這個護膚品㗎啦。 即係拔足咁多爪喎。 係咯，喺2008年做咁遲咩？唔係再早啲咩？ 嚇！我覺得已經好早㗎咯。 2008年， 佢真係做咗差唔多 12年咯。 佢差唔多係啦，就係佢做代理10年到，跟住就即刻再開其他嘢喎。 哦，咁美容院呢？ 美容院其實當時咧，阿 Terry 就係話，我哋有一個叫做 service center 啊，即系爱嚟即系可以你买护肤 品 系啦，咁我哋就帮你即系服务你，咁你可以体验得更深层啲， 几好喎、啊！呢、這个 咁就所以就有变咗去发展美容院呢个构思啦， 冇错。 咁但系美容院其实同零售系完全两样嘢嚟噶嘛， 完全两样嘢。但系当时我哋一直好， 但嗰啲美容仪器好贵噶噃， 系因为美容仪器都系我哋代理嘅 吓。 是啊， 美容仪器都代理埋啊， 我 哋 喺西班牙代理咗一组美容仪器翻嚟，好开心啊！嗰阵时我哋去西班牙咧，去嗰个美容仪器嗰个公司咧，佢其实系去由巴塞隆拿， 坐飞机一个钟头到， 吓， 应该唔够，唔使一个钟头，咁去到一个城市嗰度，咁好 surprise 啊！去到咧，其实嗰个城市咧，原来系一个即系 spa。他哋做 SPA 的發源地 哦，咁佢度係周街都是 SPA， 係真係 真係㗎。 但係佢嗰個周街佢係一個小鎮嚟嘅， 嚇 咁佢個小鎮咧，佢用好多舊嘅建築物咧、就做改建咗，就 咁咪好靚咯。 係啊係啊，將温泉咁樣引入去，咁都係我哋嗰個合作夥伴做嘅、因為佢哋其實個強項係改建一啲 SPA， 咁、其實美容儀器係佢哋嘅。爸爸嘅一個興趣嚟嘅啫，即係 興趣變成事 業。係啦，咁佢咁好得意嘅，即係不過好遠嘅，真係、我哋落咗機住再坐兩個鐘頭車先去到嗰個小鎮，但係嗰個體驗係好特別嘅，即係嗰、那個佢周圍都係一啲即係舊嘅建築啦，咁然後嗰啲 SPA 係大到真係幾多層樓啊，咁、然後即係有啲又中間有音樂噴泉喎、 但係嗰啲地區做 SPA 咪相對地比香港會平啊？ 唔係好貴，同埋其實幾適合香港人。 因為佢普及啊嘛， 嚇！因為佢做佢做佢 SPA 其實係講緊嗰個即係浸浸嗰、那個泡泡池啊，同埋其他嘢。咁跟住先係講按摩嘅，但係佢個按摩都係重手嘅，所以比較相對係適合香港人嘅。 但我哋香港人嘅 SPA 就主要做 facial 多嘅嘛，我發覺。 係。有 facial 啦，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嘅就係即係美容 beauty centre 啦，即係 spa、spa 就好似會係比較時間長啲、就做曬身體好多樣嘢嘅嘢 咁。但係而家咧美容院嗰啲咁嘅儀器咧日新月異咧千奇百怪，出到咧你點追咧嗰啲機？ 因為 追唔到嘅真係， 因為我哋當初做美容院係頭先講係一個叫做我哋做一個服務中心啦。咁、我哋想更深層體驗啲產品，同埋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希望做一個誠實美容院咁可以即係好舒適、好安心咁樣喺度。 因為唔會好似出面嘅美容院劏人又逼你買 package 咧嗰啲咁係咯。 我冇咁講， 我講係有啊呢啲， 係我同溜溜話嘅呢啲。 咁係有出面呢啲嗰啲， 真 係有啲嗰啲手法唔好嘅美容院係有㗎。係 啊， 跟住你買咗 package 就永世 book 唔到㗎嘛。 係啊，仲要我有朋友咧， 都話係啊， 係啊，都話我同溜溜講嘅，因為真係嘅，我成日聽我朋友講好多唔愉快嘅嘢，突然間喺度訴苦。我朋友直情係已經深知㗎啦，跟住之後去做脫毛嗰啲科學美容咧，跟住佢直情話我擺低張信用卡喺你度。即係擺落我度，跟住因為就係博，如果佢哋不停 sell 嘅話，都唔會有信用卡。點知都俾佢鋸到一頸血翻嚟。 點解咧？冇信用卡都鋸到一頸血。 係啊，跟住佢擺咗張 EPS 喺度， 即係有現金，更好啊 ！App 有 EPS。 係啊，所以其實係咪即係如果你話做代理，同埋你話真係到開真係開一間現鋪啦，其實嗰樣嘢個生意嗰個營商手法已經真係好唔同嘅咧。 做代理嗱，因为咧其实有三个层次嘅，你中间少咗一个，咁咧就系其实有代理商啦，然后有经销商啦，然后以前我哋叫实体店啦，咁而家可能系网店啦。 即系代理商同经销商系两样嘢嚟噶。 代理商同经销商， 听个名字都知啦，系嘛？ 喺好耐以前咧，即系可唔可以讲到咁耐咧？ 得得，因为好多人好似我唔知噶嘛。 系啊， 咁喺好耐以前咧。喺殖民地時代啦，代理商咧通常都係一啲英式洋行做嘅，咁、我哋中國人就冇乜份嘅，咁咧佢哋咧就會攞咗啲品牌，咁然後咧就 揸曬喺手， 係啦揸曬喺手，經過呢啲洋行，咁然後咧佢就派餅仔俾我哋叫做 分銷商係啦，我哋經銷商係啦，咁我哋經銷商咧就要存貨嘅，反而佢哋唔使存貨，咁佢經銷商係存貨， 佢左手交右手， 係啦係啦，咁啊存貨，存完貨跟住你就再批發俾人，即係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以前的做法啦，咁而家咧就有少少喺個概念上有啲唔同嘅。 而家通常是一個 sole distributor 咁。冇錯冇錯冇錯，咁咧就佢通常代理商咧就係叫做 總 代理啦，即係話佢係 sole 噶啦，係 啊 係 咯， 佢係總代理， 即係個地方上面即係嗰個區域嘅掛事就係你哋啦，咁樣。 咁然後咧就再有即係經銷俾其他人。 咁有啲就可以一次過做曬兩樣嘢噶嘛， 有啲會一次過做曬兩樣嘢， 係。係啊，去到而家呢個社會啦，因為科技嘅進步，咁其實咧都比網上嘅銷售、網上嘅呢個 internet 咧係打亂曬。 係咯，因為有啲可以直接就話我喺美國嗰邊，你就自己訂翻嚟咁樣噶嘛。 同埋啲人有啲水貨鋪咧，而家我自己攞完貨，自己喺網買啊，邊度買都得嘅。 其實呢個係每一個國家唔同嘅，因為咧Anela， 我哋喺香港咧就係、是會係水貨係合法嘅。係。咁但係如果有一啲國家咧水貨咧就唔合法嘅，因為特別係有打税嘅國家。 哦。 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啊。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就冇啱同啱啊，係每個地方唔同。 係。有一樣嘢我又想問一下你哋啦，即係涉獵咗咁多唔同嘅零售嘅生意啦。有冇一次好慘痛嘅經歷，交咗好多學費，好慘痛嘅經歷啊？Jerry， 你有冇啊？ 如果你話喺做生意呢方面咧，同我哋嘅代理、我哋品牌啊、供應商咧，其實我哋就冇係好慘痛嘅經歷。 哦，咁突出真係突出，係 咯。但係反而咧喺同朋友啊，好親嘅朋友合作咧就。有試過有兩次好慘痛嘅經歷， 係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我試得多嘅呢啲嘢，同朋友合作有慘痛經歷。 阿Terry 就成日都講，佢話做生意咧，例如沙士， 好多朋友唔熟唔食㗎，我話俾你聽。 係啊，因為你沙士啊、禽流感或者金融風暴，甚至乎而家新冠肺炎，咁呢啲係即係天災人禍啦。係 啊， 咁咪就避免唔到嘅。 遇到就遇到啦。係 啦，同埋做生意都會有起伏嘅。咁Terry就覺得即係呢啲又冇問題。咁學習咯，大家。咁但係如果喺最即係親近嘅朋友，我哋係呢個零懷疑。即係完全信任嘅情形之下，咁去發現咗被出賣啦，即係咁樣，咁我哋就會即係覺得係好傷心啊，同埋即係個處理上面，即係有時會諗翻轉頭，咁究竟其實點樣先係啱咧？ 咁變咗呢啲都冇得怪，即係太過怪責對方啦，咁只有自己去檢討再。學習 檢討再檢討咯，係啦，就 咁會唔會令到你哋咧開始就覺得生意都係我哋兩公婆自己做翻好啦，咁盡量都唔好再同其他一啲相熟嘅朋友合作，免傷和氣咁咧。 咁又 佢同老婆合作都成日傷和氣嘅啦。 誒，但係佢哋係啊，就冇事， 唔會㗎。我哋唔可以因為一個人唔好就覺得個個都唔好㗎嘛。係 啊， 即係工作上當然一定有拗撬啦，咁你何況喺生活上啊？咁唔同嘅意見咪攞出嚟講咯。咁我哋就最怕一啲就係唔講，咁就背後就另外做嘢嗰啲。咁但係好似頭先 Peggy 咁樣講，咁就算遇到呢啲經歷咧，亦都唔會影響我哋喺出面對朋友 對人的信任 是啦，或者交朋友工作上合作啊咁樣， 因為避免唔到噶。如果當人哋係立心不良，原來已經部署咗好耐噶啦，又或者即係有一個名人講佢質地唔好。咁你根本都冇辦法避免啦，係咪？ 或者係冤親債主前世欠佢嘅。 咁因為 有好多時你梗係覺得佢即係十幾二十幾年嘅朋友喎，咁好多樣嘢即係你都會係大家有交流嘅。咁你同佢傾嘅時候，你唔會立合約啦，你會無條件去支持佢啦。你可能即係有好多即係我哋以前試過，即係俾好多贊助啊，或者即係俾好多支持啊。咁然後跟住即係到要做到合作嘅時候，咁亦都俾最好嘅條件啊。咁希望之後再繼續做。咁但係原來人哋已經係成日咋咋地地啊，話俾你聽，哦，其實唔係咁，即到你好後期先知道，因為你冇防範嚇。咁，如果係朋友嘅話，你始終都冇防範㗎。但你唔可以因為一個人而唔中意所有朋友㗎嘛。 其實依樣嘢做咩生意都有機會遇到㗎啦，都唔係淨係零售啦。每個人都有機會遇到呢啲咁嘅合作夥伴嘅。 係啊，係咯。阿 Neil 成日都有俾人呃。 我慣咗㗎啦，我已經我阿 Q 精神，我成日同自己講我前世欠佢㗎咯。我還完就算㗎啦，咁你自己咪好過啲。 但係嗰啲多數都係好朋友嚟㗎，Neil。 係啊。 你哋互相開始透露對方， 因為我哋有好多共同朋友啊，我哋啲共同朋友原來都係同一個冤親債主嚟嘅。 哦，師弟係話俾我聽， 有好多都會做得幾出色添。 係啊，係啦。 咁我想問一下你哋，傾完一啲嘅代理品牌翻嚟，係咪就係擺俾就再派俾一啲經銷商，就已經完成咗你哋嘅任務，定係唔係㗎？你哋之後都仲有好多呢個善後售後嘅服務啊，或者仲有好多嘢其實要做嘅咧？ 其實我哋而家咧就多數都係直接會 自己做 做埋係啦，做埋嗰、那個經銷商或者零售商嘅角色嘅。咁即係話嗰件產品我哋翻咗嚟之後咧，我哋就會經過我哋唔同嘅服務、唔同嘅 service， 我哋或者唔同嘅叫平台，我哋就直接去到客人手上邊，咁就少咗一兩重噶啦，已經嚇。咁當然我哋就有個責任，我哋要安排得好啦嚇，我哋要點樣去將件產品喺佢最好嘅狀態咁交到客人手上邊啦。咁同埋我哋會要做好多唔同嘅marketing， 即係市場推廣， 係啊，市場推廣，令到即係大家認識或者了解個產品嘅好處， 係 涉獵嘅範疇已經越嚟越多啦， 係咯， 多到咧我又要下個禮拜嘅時候 留佢哋。我真有好多嘢想問未問啊， 係啊， 我想問佢哋咧，香港零售業點樣進軍國內啦？ 係啊， 又點樣由一個實體店變成網上？ 網店啊， 係啊，網店，因為佢哋都有涉獵。咁啊，唔好意思啦，就要嚟多個禮拜啦。我諗大家好多聽眾都同我一樣好想知方面嘅問題， 或者從中可能都會有啲得益，因為佢哋可能都想做一個小店鋪， 或者大家亦都好想搞網上商店。 係啦， 又聽佢哋有咩講啦，下個禮拜。 好啊， 繼續嚟啦，兩位， 多謝曬。 笑笑哈哈，礼貌跟风度，朋友都称道。当过路人如同伴，凭着大爱最凡事干也愿意带路。谁在挑剔，仍温暖地笑，负能量换小道。仍自发待你好，就算知良善也瞒得我丑陋。他叫笑。常压他逼他，也许他仍会哈哈哈。谁敢这样对他那爱人？潜能随时会如勇岩狂洒。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你逼他去要魔法，有天他十倍。想还你，请不要害怕。到处凭着念能维持平衡，这个高手剑道跟法度，仍两边收到。全都岁月活到再无自信，大病继续熬。时代太暗，而他拼命笑，或能为你捉透。挨下去就会好，别太早。 西公路，他叫笑哈哈，谁压他逼他，也许他仍会哈哈哈，谁敢这样对他，那爱人潜能随时会如用暗狂沙，你不管涵养多么差，也不可来碰他的家，心花要补家为爱，谁人姑息那人渣，超出底线刺激好人们，或有代价，你无谓是何事随意伤他，虽说笑哈哈，说童话， 而家听紧嘅系梁超风。 若有谁不快乐，他都会抱。 笑哈哈先生，一阵间十二点新闻之后翻嚟会有音乐说敏感时刻，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